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到了周六了，周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律师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李松律师呢，他们这个团队呢是在2008年创立的，而且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都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把您的问题通过公众号或者是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我们互动方式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公众号就是您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吧，那我们下面就抓紧时间啊，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我看到今天第一个案例好像还是关于这个父母出资然后买的房，离婚房产就是算谁的哈、啊，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以前我们简单的其实可能从不同的角度 说过，但是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 哎， 今天这个案例呢，本身这个父母出的这个资买的这个房，按说应该是留到离婚以后留到孩子这一边， 对， 但是这个呢，由于他父母的这个诉讼策略没有选择好，导致了本身应该打赢的官司而没有打赢，就是父母出的资，结果一离婚被对方拿走了一半。 哦，这个 案例，主要我觉得主要是和咱以往讲的案例呢，特殊就特殊在这儿， 对， 就是没有处理好。为什么呢？没有处理，他是怎么没有处理好？那么咱们今天讲一讲这个案例。 好的，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案例先怎么回事吧。 哎，好的，我大概说一下。这个王明和张倩都是这个摄影的这个发烧友，在这个俱乐部认识后啊，两人迅速啊确立了恋爱关系，于是啊，在2001年就结了婚。张倩的母亲啊，张老太啊，想在北京啊买套房投资，考虑到自己岁数大了，以后一旦过世啊，要是过户给儿女啊，还要交遗产税，不如啊直接写闺女的名，省得以后麻烦。 对， 于是就在2006年出资50万元，在北京购置了一套20房，房子的产权呢就直接登记在女儿张倩的名下，这50万元的购房款啊，张老太出了30万，另外20万元是张老太向儿子借的，房屋购买后呢，张老太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然后呢对外进行了出租，收取的租金呢由张老太收取。到了2009年的时候啊，这个王明啊，这个女婿啊就有了外遇，夫妻之间的感情啊也就紧张起来。张老太担心啊，自己出资买的房啊，因为登记在女儿名下，怕离婚以后啊被对方拿走一半。于是啊，在2009年的时候啊，就偷偷的和女儿啊通过房管局啊以买卖的方式啊，就从女儿的名下过户到张老太的名下。到了2013年的时候啊，女婿与女儿打起了离婚官司。在离婚诉讼中啊，这个王明发现张倩名下的房屋啊已经过户到张老太名下了。于是啊，这个王明啊就将张倩及张老太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法确认 张倩将房屋过户到张老太的行为无效。 嗯， 张老太到了法庭上就表示啊，这个钱是自己出的，是借女儿的名来买的房子，应该本身就是张老太是他的。 嗯， 因此啊，他这个过户行为啊是有效的。 嗯， 结果人民法院啊，就经过审理以后啊，认为张老太主张借名买房的事实啊没有证据，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并认为呢这个房屋呢是在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 嗯， 王明也是共有人，就依法判决张倩将房屋过户到张老太的行为无效。 嗯。 哎，说的挺长， 挺长， 实际上事儿挺简单。 对， 老太太出资买了个房子， 嗯， 登记在女儿名下，因为是自己出的资嘛，这两口子关系不好，就在09年的时候就过户到自己名下了。 嗯， 结果两口子打官司的时候呢，发现女婿发现这房子怎么过户到，是吧，自己的这个岳母名下了。 嗯， 哎，然后就诉这个转让无效。 嗯， 哎，这个法院还就支持了这个女婿的诉求，就认为这个转让行为是侵害了共有人的利益， 嗯， 依法认定 无效。嗯， 嗯， 其实这个案子啊，我觉得输的挺不应该的， 不能上诉吗？ 啊，上诉也打不赢， 也打不赢。 他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咱们要讲这个案例呢？因为我觉得实践当中啊，父母出资给子女买房的情况比较多， 嗯， 比较多。本身这个案子是完全可以打赢的， 嗯， 但他没有打赢，没有打赢的原因是什么呢？诉讼策略选择错误， 嗯， 选择错误，错在哪儿？在这个案件当中。张老太在诉讼当中主张是借名买房，说自己这个钱啊是自己出资， 嗯， 出全资买的，这个房子呢也是自己装修的，出租的收益啊也都是自己来享有，只是用了女儿的一个名，他主张借名买房。 嗯， 而在这个时候他主张借名买房，法院是一般很难采信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女儿和女婿是吧涉及到离婚了， 嗯， 是吧，在离婚之前， 嗯， 你把房子进行了转移，那么应该从这个利益关系上来讲，张老太和她女儿的关系， 嗯， 那么他们是在处于一个诉讼主体地位， 嗯， 而女婿又是一个处于单独的一个诉讼主体地位。 对，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们母女俩说你借我的名儿，他也认可，但是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很难给你采信啊。 嗯， 即便是你出的资，不代表你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 嗯， 是吧？也可能是赠与呢，也可能是其他法律关系，也可能是借贷呢。 嗯， 是吧？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女儿名下，在这个时候。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说，他想证明借名买房，他是很难举出相应的证据来的。 嗯， 为什么难举出啊？因为你举什么证据？你比如说你写个东西，双方再签个协议，说是借张老太和女儿签一个协议，说是借女儿的名义来购房，你就签了那么一个协议，法院采信不了，因为你是母女关系。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主张借名买房，你不管拿什么证据，都很难让法院来予以采信。 嗯， 所以他说啊。输在诉讼策略的选择上，很多老太太也说的是事实，她也没说瞎话。 嗯， 这房子就是她出的资， 嗯， 这个房子也一直她管着，她享有收益，她觉得就是用女儿的一个名，这房子就是她的，她可能就是那么觉得，她也没说瞎话。但是法律上，在这个时间点上是很难予以界定的。 嗯， 这个 那她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个案子她复杂化了。 嗯， 复杂化。现在不是女婿和女儿要离婚吗？ 嗯， 你又主张这个房子是你出资买的，是你出的全资登记在女儿名下，主张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父母出资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嗯， 就是女儿的个人财产，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嗯， 你都不需要做任何的意思表示。 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主张出资是自己出的。登记在女儿名下，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就应该属于女儿单独所有， 嗯， 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诉讼策略的话，就打一个什么，就打一出资就行了。 嗯， 就只要证明这个钱是张老太出的， 嗯，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必要再证明。 其实也就提供一些，比如说银行转账的，嗯， 对 呀， 啊，提供一些转账的凭据，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各种，比如反正就是那些凭据呗，对吧？其实 主要就是出资的，你就把出资的凭据 弄齐就好了， 啊，弄齐了，这个事证明是你出的，是老太太出的资，登记在女儿名下。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房子在离婚的时候，在判的时候就不会作为夫妻共有财产来进行分割了。 嗯， 就作为女儿的单独个人财产。 嗯， 是吧？这个事儿就非常简单了。而原有张老太打的官司什么是借名买房， 嗯， 证明自己和女儿之间有一个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而这个合同关系又没有书面的，法院怎么能给你采信啊？ 嗯， 你就有书面了，到你女儿和你 那如果比如这个案子当中我在上诉的话，以这种方式 也是打不赢的， 也是打不赢。 你就是上诉这个案子，他不是上诉，他我看他都打到高院了。最后到了高院，老太太觉得冤得上，到这儿来看，高院都已经给他维持了， 嗯， 啊，再审都已经结束了，一审、二审、再审， 就是我换一个方式也不行吗？ 就比如说我换， 他这种打法不行，就是他这个诉讼策略啊，打法不行。他如果再打的话呢，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打一个所有权确认。 嗯， 就是他老太太和女儿是共同原告，女婿是被告，就确认这个房子归女儿单独所有。 嗯， 就可以了。在这个所有权确认这个案由里边，他就主张一个出资，是老太太出的资，登记在女儿名下，这个房产证，这个也不需要过多的举证啊。主要证明出资问题，那么法院一看是你出的资，又登记在自己女儿名下，那就把房子就能判给他的女儿。 嗯， 这个案子你看这么打法就比较简单了。 嗯， 所以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策略很重要。 所以这个诉讼策略的选择呀，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嗯， 这个张老太呢，这个老太太呢，她没有相应的这种经验，她就觉得是事实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说。 嗯， 但是同样那么一个事儿，你有不同的说法。 对， 是吧？都反正都是你出资，这个基本的事实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 是吧？只是你前期说的是见面买房，后期说的是单独对女儿的一个赠与。 嗯， 也就区别在这儿。 没错。 哎， 嗯，那在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比如说像这个，他不像儿子还借了20万吗？ 对对对。 儿子这个20万的出资，在法律上算谁出的出资款？ 从这个案例当中，应该是张老太的一个出资。 嗯， 因为他明确的这个钱呢，一是张老太向儿子借的， 嗯， 第二呢，这20万也是张老太进行偿还的。 嗯， 哎， 嗯， 一偿还的。但是呢，因为到了诉讼当中啊，作为这个他的女婿王明啊，肯定不会认可是张老太的出资。他认可张老太的出资，他这案子不就输了吗？ 对， 是吧？ 嗯， 他肯定说这个钱啊，是张倩借的，借他哥哥的。 嗯， 他肯定从这个角度来主张，他肯定不会主张是张老太借他儿子的钱。 嗯， 哎，你从那角度说，这个要如果是张倩借的这个钱，到时候张老太就没有出全资了， 对， 就不能算为张倩的个人财产了， 嗯， 是吧？如果是张倩借的钱呢，张倩借了钱再还，这个房子就属于夫妻共有， 嗯， 所以他肯定会在这一块来主张。所以这20万呢，这个出资在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觉得就这个作为这个张老太啊，要拿出相应的这个证据来，怎么能证明是你向儿子借的钱？ 嗯， 比如说这个钱，我了解到他是从儿子上折子上他拿走的， 嗯， 就是取款的时候，虽然折子上写的是儿子名字，但张老太是取款人， 嗯，这个怎么能是有？ 你看，你谁借钱谁取款呀？这是一般的一个原则，是吧？ 对对对， 是吧？因为对方要主张是张倩借的钱的话，张倩没取这个钱呀， 嗯， 是张老太取的， 嗯， 还的时候还有，这是取的时候还有还的时候， 嗯， 还的时候如果张老太能够找出当时这20万怎么还的儿子，这两个证据一对起来， 嗯， 就可以证明是张老太出的字，他拿的钱又是他把这个钱还的， 嗯， 就能证明这一点。 明白。那比如说要在这个案子当中， 嗯， 就刚才我提到，就不管打到什么地方，如果他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我就主张我是出资， 嗯， 然后呢这个算在自己的这个女儿名下， 女儿的个人财产， 啊，对。那如果我再另案去做这样的一个审查的话， 嗯， 应该是和他们的这个离婚案件这个不能一起进行吧？ 不能一起进行，因为离婚案件当中呢，他所法院所处理的这个问题呢，法律问题呢，一个是离婚， 嗯， 再一个是双方的夫妻共有财产是没有争议的。 嗯， 如果有争议，你比如说一方认为登记在他的名下，登记在一方配偶名下的房产属于还有案外人享有权益， 嗯， 啊，或者他认为是双方的共同房产，但是房子有登记在亲属的名下，没有登记在配偶的名下， 嗯， 像这种有争议的房产，法院一般先不处理， 嗯， 啊，处理就处理离婚和没有争议的这个财产， 嗯， 有争议的财产就会让他们另诉，哎，在这个案件当中。嗯，比如说现在王明和张倩已经打着离婚官司呢，是吧？ 嗯， 那么这个王明就是另诉的，这个张因为房子已经转移到老太太名下了嘛， 嗯， 啊，就诉他们这个过户行为无效， 嗯， 是吧？同时这个案子张倩和张老太也都输了以后呢，他们认为这个房子应该属于张倩单独所有， 嗯， 他们也是另诉，打一个所有权确认， 嗯， 都得另诉，都是婚姻案件当中以外的案件。 就是如果比如说他要打另诉的话，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就打一个所有权确认纠纷， 嗯， 就是要求确认啊，张倩和张老太要求确认这个房子归张倩单独所有， 嗯， 啊，王明是被告。 没错，所以说像这种打官司啊，一定要找专业的律师帮您指导。 是，我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案例呢？ 嗯， 我觉得很冤呢，是吧？ 对，确实很冤。嗯， 本来这个案子按法律的规定是吧，父母出资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 嗯， 就视为对子女的个人赠与，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嗯， 就说你都不用再说再证明说我是单独赠与我女儿的，不是赠与女婿的， 嗯， 都不需要做这种意思表示。根据这个规定， 有法律规定 就推论是单独所有的， 嗯， 所以这个规定这么明确。但张老太呢，她当时因为确实没有相应的这种经验， 嗯， 就走了弯路， 嗯，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啊， 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一个醒儿。 嗯， 如果咱们有类似的这种情况， 嗯， 咱们别走张老太的弯路。本来能打赢的案子，但打输了， 而且还得费这么大劲儿， 而且还很冤。这张老太还要我，这是心里不服啊。说打完这个高院的，还要再往下打。我说你别往下打了，你这案子再往下打也没戏。 嗯， 你回头另打一个所有权确认去吧，就打一出资。 嗯， 你只要能证明这个钱是你出的，这案子咱就胜了。 没错，嗯，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法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恶意转移的一个事儿哈，这个以前我记得咱们好像在哪个案例当中好像说过哈， 说过， 就是当时说的好像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说的是就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转给小三儿或者怎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反正是。这个恶意的这种，当然这就可能觉得这就肯定是不行的了啊。 嗯。 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他因为把这个房子转到了这个母亲名下嘛。 嗯，对，转到母亲名下了。 那这个算恶意吗？ 这个我个人认为不算恶意。 不算恶意吧。 不算恶意。因为他刚才咱分析了，这个房子应该属于对女儿的个人赠与行为。 嗯。 是吧，个人赠与行为就不是夫妻共有财产。 嗯， 不是夫妻共有财产就谈不到恶意转移夫妻共有财产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案例当中我认为本身就是他个人的财产。 嗯， 哎，只是他前期的这个诉讼策略选择错误。 嗯， 当然后来如果比如说他后期的案子没打赢，反而就认定是夫妻共有的了。 嗯， 哎，这个问题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局面了。那么法院也不排除认为，因为你案子没打赢嘛，虽然李律师分析是个人的财产，但是由于你前期第一个案子打输了，是吧，往后这个都对您不是特别有利，是吧。 嗯 最终的这个法院还是认定是双方的夫妻共有财产，那这个就涉嫌这个转移夫妻共有财产了。 嗯， 咱们只是说从理论上分析这个事儿本身它不属于转移， 不属于转移。对， 但是后续的如果诉讼策略没打好， 嗯， 案子没打赢， 嗯， 那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嗯， 啊， 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个出资啊，可能当时他可能是不是出的这种全资没有贷款吧。 啊，他出全资没有贷款， 全资没有贷 款，30万老太太出的，20万借儿子那个 对 出的。 所以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比如说哈， 嗯， 这个父母出资， 嗯， 然后但是呢，可能这个后期呢，可能还会由自己的女儿，比如或自己的儿子进行还款。 嗯 啊，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怎么去认定呢？因为毕竟可能也是父母比如说想给自己一方子女然后买房，但是只是说借女儿的名字来进行还款，但是可能还款的这些钱可能还是父母来出的。 还是父母出的是吧？ 还是父母出的，只不过是可能是借着孩子的名义来进行贷款。 这个我觉得性质不发生改变。 但是这个 首付是父母出的，贷款贷的这个钱也是父母来还的，是吧？ 但是用女儿的或者用儿子的名字来还 啊，那没关系。 这个怎么证明 呢？不影响出资的问题。 嗯， 哎，你像主持人说这种情况，他只是用他的名，钱谁拿的？还是老太太拿的钱？ 那这个怎么去证明？ 这个就是每次还款的这个，因为你上银行还款嘛， 就还是要 有转账，有转账凭据。你看老太太不会转账，她一般都是到取款机上那去或者到银行去还。那你把那个条留好。 但是现在，因为依照现在的规定，好像说是谁的名字就只能用谁的银行卡去还钱。 别人也可以去还啊，我也遇到过写名字的时候，他有一个交款人， 嗯， 他就可以写老太太的名字， 嗯嗯， 哎， 嗯， 但是下面那个名字呢，还都写的还都是女儿的名字， 嗯， 因为你还的款是女儿的这个银行卡嘛， 对对对对对， 哎， 嗯， 有的时候你交钱的时候可能不是女儿，可能交的钱， 嗯， 啊，哎， 所以其实你还是要留着所有的一些这个交易的证据， 对，这种啊， 嗯， 出资是就这种父母出资。以后这个登记在一方登记在女儿或者子女的名下的这种房产，以后涉及到离婚， 嗯， 主要打的就是出资。 嗯， 啊， 嗯，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可能咱刚才没提到这个问题哈。 嗯， 这个贷款的问题，如果也是父母帮着还的，比如说两口子挣的钱都不多， 嗯， 父母出的首付，也是父母拿退休金来帮他还。 嗯， 咱一定把这个出资凭据， 嗯， 保留好， 保留好。 因为实践当中啊，我遇到过有一些当事人，他怎么还这个钱？他就在取款机上还。 嗯， 因为这个钱的这个贷款呢是可以在取款机上还的。 嗯， 取款机上还你就没啥凭据了。 对对对，所以一定到 你看不清谁还的这个钱，所以你要还，你要么就转账， 嗯， 要么你就到银行去交，拿着银行的凭据。 对， 哎，有的当事人我发现特别仔细，他就是到银行去交， 嗯， 每次都留一个小条。 嗯， 这个钱还了有七八年，哎，那小条都有好厚好厚的 了。对， 哎，他能这就能证明他的这个还贷情况。 对，所以说是因为基于现在这种社会的情况，在这儿反正也是提醒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哈，如果说自己的父母或者不管是谁吧， 啊， 就是这个如果想证明自己这个出资的，为了以后万一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嗯， 您尽量不要图省事儿啊， 对， 尽量到柜台去 转账也行，转账也行，转账的时候就从老太太的账号上， 对， 转到 女儿的那个还款账号上，这也能够证明这个贷款是老太太还的。 对，当然可能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因为毕竟现在很多比如还款证都可能都是自己的父母来做这事儿 啊， 就是如果您要是怕麻烦，还是直接去柜台排会儿队。 老太太，你说老太太她不会用电脑， 万一弄不好了是吧？ 老太太一般都不会用这个，老太太一般都不会。 对， 可以让女儿孩子帮着你转也行啊，但是只要必须得从你的 名，一定要留好凭证， 对，你从你的名再转到女儿的名， 对对， 这个名得弄好， 没错啊。所以在这儿也算是提醒大家哈，就不管怎样，您把那个凭据要留好啊，这是为了以防万一，对吧？ 是， 并不是说非得怎样，但是呢，我们留好了，总归没有什么坏处。 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 对对对， 是吧？法律有规定，但是法律有规定，你得有证据。 对对，因为法律是讲究证据的嘛。 法律讲证据，因为好多当事人说，我挺占理儿，也符合法律的要求，为什么我这样打输了呢？ 嗯，多冤呀！你说说。 他就是什么，你这个事实，法律事实上没法给你认定。你说的是客观事实， 嗯， 但是法院认定的是一个法律事实。 对， 法律事实怎么来认定？ 嗯， 那就是法律院通过法庭的开庭审理，然后根据证据来界定这个法律事实。 嗯， 法律事实有的时候和客观事实是一致的，有的时候它不一致。 嗯。然后我们这边空间还问一问您，说如果说这个案子当中张老太能拿出张老太给女儿买房时转账的银行明细凭证，就能打赢了吧？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觉得只要你出资很清楚，这个钱和购房的是一个时间，比如说你老太太这个钱直接打到这个卖方的账户上了， 嗯， 或者是转到女儿，又通过女儿把这个钱交给了这个卖方， 嗯 嗯， 是在一个时间阶段， 嗯， 资金又能对得起来， 嗯， 因为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太太房租一直他拿，装修也是老太太拿的。 嗯， 真要是咱推论来说，是这两口子买的房，那不是两口子不就占据房屋吗？ 对， 他们就收租金了。 嗯， 是吧？出资的问题，再结合老太太控制房屋的证据， 嗯， 是吧？我觉得就可以足以证明这个钱是老太太出的。 没错啊。另外啊，父母一方出资和双方的家长都出资，可能在认定房屋产权上也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在这儿呢，因为还有两分钟时间，我把这个再说一下吧。 可以，可以。 嗯， 因为刚才提到一方出资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是吧？这种情况咱说了是对子女的个人赠与。 嗯， 如果是登记在两方名下， 嗯， 这就不能来理解了。 嗯， 或者是登记在对方名下，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张老太出的资，但是房子登记在王明名下， 嗯， 或者是登记在王明和张倩的共同名下， 嗯， 这时候就不能说是对子女的单独赠与行为了。 嗯， 哎，所以父母出资，咱们得看登记在 谁的名下 、是一方还是对方还是两方。 但是一般情况下，谁的父母出资肯定都登记在 都是登记 的， 但是有登记在双方名下的，这也 啊对， 这种少有 少。 但是说你父母出资登记在另方名下的，这种我还没见到过，这种我没见到过。 一般没人干这事儿。 但是有什么情况呢？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以后呢，两口子结了婚了， 嗯。 比如说那另一方就说了，哎，你到底爱不爱我，是吧？你表真心，你把房子过到我名下， 嗯， 真有过的， 嗯， 过完了以后不到三个月就离婚了， 你说这事儿闹的、 然后急的父母到我这儿来说，你这是怎么办呢？你说， 对， 我两口捡了一辈子攒了一辈子钱去买这套房子，本打算踏实了，也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登记在儿子名下，结果儿子结完婚以后登记在儿媳名下，儿媳妇才能闹离婚， 嗯， 抽得了不得，这不好办了， 确实是啊， 这不好办了。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你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再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的法律问题。 当你老了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为此，我们还是请来了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2008年创立了李松律师的房地产的律师团队。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李松律师所带来的《房产纠纷处理大全》啊，《李松律师说案》啊，这样一本书。那这本书当中呢，刚才也说过，其实里面有关于各种二手房啊，什么承租公房啊，什么 建名买房 啊，然后包括像购买这购房的一些合同啊，等等吧，只要是这个李律师他们所碰到的一些真实的这种案例啊，房产纠纷都给他浓缩了一下，放在了这本书当中。 这本书里边的56个案例，基本上都是我们团队所遇到的一些，房产纠纷案例。 没错， 主要是通过我们处理的这些案例，大家遇到这些纠纷以后。那么咱们来如何来进行应对？法院它是从哪个角度来审理这种案件？其实我们这个是实战性比较强的一本书。 没错啊，而且里面其实大家真正能看到很多，我们好像从哪儿听到的一些影子啊，好像谁家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是，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案例一样，本来是能够打赢的一个官司，结果老太太打的诉讼策略选择错误， 对， 能赢的案子成输了，打输了。所以这个诉讼策略的选择是非常重要。 没错， 就像你看病一样，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 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但是你诉讼策略选择错误，本来能赢的可能是打输了， 是 挺可惜。 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有李松律师的一些这个职业的这种剖析呀，然后包括像一些法律的一些条文包括还有等这个很多这种案例方面的一些这种解析啊，我觉得还是挺全面的啊。大家呢如果想要，那今天我们免费的送给大家，当然我们只有5本啊。大家呢，我们今天因为听众比较多嘛，我们看看怎么送给大家呢。今天还是以这种互动的方式吧。大家呢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发送过来，比如说如果有特别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您的见解非常的独到的啊，我们 会送给大家这个李松旅行社这本书，也算是一个比较公益的一个活动吧，以及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毕竟现在北京的这种二手房市场也好，新房市场也好，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动辄上百万元、上千万元的事儿啊，所以 现在上千万元的房子挺多的， 是 二手房买卖大众， 对 对。 记得2005年那时候我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北京一套房子才四五十万， 对，像现在 2005年的时候四五十万， 十倍都不止，现在是吧？ 现在拿一套二手房1000来万，挺普遍的， 对，挺普遍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吧，大家通过互动的方式啊，一个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您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把您的问题呢可以发送过来。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这本书的话呢，您在互动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啊一起发送过来。这样的话，我们看谁获得了奖品，您要凭借您的手机号，我们的这个李松律师他们那团队呢会给大家打电话啊，到时候跟您取得联系，是怎么取，到时候再说啊。所以大家呢记得一定把您的手机号还有姓名一起发送过来，好吧？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在亦庄呢购买了房产，那在等待办理产权证的时候呢，却被告知房子要查封和拍卖。面对将要到来的这种拍卖执行，那孙先生呢与有类似遭遇的这个12位业主，将债权人以及这个开发商诉至了法院，要求解除查封，确认自己对房屋的所有权。那昨天呢，大兴法院呢也是开庭审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这种情况比较多，比较多，也就是说有些人买了房子，还没有过户，买了开发商的房子没有过户，但是呢钱也可能也付完了，有的呢付了绝大部分的钱，这个期间呢这个开发商呢可能欠银行的钱或欠其他债权人的钱，人家把他给告了，把你买的这个房子直接给查封了，这样买房的人买的那个房子可能已经住进去了，但是房产证没法过户了，已经被查封了，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咱们最高院有相应的规定啊，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就是如果都已经付完全款了，这时候在查封的时候你可以提一个执行异议，就查过户了，我钱都付完了，我也住进去了，可以提一个这个执行异议，要求呢对这个房子呢予以解封这一块儿啊，但是有些情况下呢就可能没付完钱，付了一部分了，比如说付了60%了，付了70%了，这种情况下呢，目前我了解到的还是没有相应的这种法律规定，就是付了一部分钱，这房子首先在产权上它属于开发商的房子，它不能说是买受人的，买受人只是把这个房子签了购房合同，只是购买了，双方呢这个房子形成，这个购买人和开发商只是形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产权人还是开发商，而不是购买人，如果你付了部分款，这时候人家开发商的其他债权人把开发商告了，把房子查封了，那么这时候你要提执行异议这一块的话，真是不太好讲，因为这一块没有相应的这个规定，付完全款的这事儿倒简单了。原来我倒遇到过这种一次案件，当时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就这种情况下，就只告开发商，把开发商告了，告了以后呢，通过诉讼当中呢，我们当时呢还有这个客户呢，只是交了开发商70%的钱，30%的钱还没有付， 还没有交， 为什么没有付呢？因为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很快就这个业主就了解到这个房子被查封了，他就没再付，你这房子查封了，过不了户怎么付你钱？ 对啊，我也不能够付啊， 然后我也给他出一主意，把开发商告了，告了以后呢，然后呢咱把这个钱通过法院啊制作一个调解书，咱们给开发商，开发商认可这个房子是你的，这样法院就出了一个调解书，就把这个房子就判给了这个购房人，就认可这个房子是购房人的，享有这个产权，然后呢购房人把尾款多少钱给开发商，拿了一调解书，然后提了执行异议，根据这个调解书，这个房子就成了购房人的这个产权的房屋了，这时候别人在查封，那就是查封购房人的房子了，就不是开发商的房子， 对， 当时我们是针对这个问题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的，这样的执行异议也成立了，因为你现在有这个调解书就很清楚不是开发商的房子了， 对，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不妨拿我这个方式来试一试这个事儿， 没错啊， 因为开发商也挺高兴，因为开发商他也知道这个业主不会给他钱了，房子已经被查封了，是吧？你通过这种调解书的方式，他能把自己的尾款拿到，他也乐意， 他也乐意，没错。而且房子这个业主这边能得到也 对呀，业主也愿意，业主通过把这钱一交，房子这个法院就认定给他了，是吧？法院也没问题，咱有购房合同，是吧？这么来出调解书， 也是合法的。 嗯， 哎，所以 这样双方其实都还比较满意。对吧， 都满意，反正这个呢，就是开发商债权人不满意，人家那个为什么做，人家这个购房人已经买了十多年了，在这个房子住十多年了， 嗯， 哎，你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判给人家也是公平公正的， 对， 人家把绝大部分的钱也已都付完了， 嗯， 哎，这时候你要是这要是被别人给执行了，对这个购房人也不公平。 嗯，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刘先生从张先生这个地方，张先生处呢买了一处房屋，双方约定张先生在房屋所有权转移之后呢将这个户口迁出，但是张先生不仅没有迁户口，还将新生儿还落户在这儿。那刘先生于是呢就将张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张先生按照这个约定来迁户并且支付违约金。 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嗯， 首先来说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卖方确实是违约了。 嗯， 啊，确实违约了，因为咱们买的这个二手房啊，只要是通过中介公司签的这个合同， 嗯， 后边都会有一个约定，就是卖方要在过户后多少日要把户口要转走， 迁出去， 都有这个约定。 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转走，甚至你又落了新的户口，那这按照合同的约定，那你肯定是违约了。 嗯， 那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 嗯， 这个我估计法院判的话会判相应的违约责任了， 嗯 啊， 对。 但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业主，他们呢是朋友之间啊，这个来进行交易都认识， 嗯， 从网上当了一个，比如说买卖合同，或自己手写了一个买卖合同，当时对这个转户口这一块没有想到， 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卖方不转户口，那就难办了， 嗯， 你说我诉法院要求把户口转走，法院不受理，转户口的问题不归法院管， 对， 如果你合同当中约定了他在什么时间把户口应当转走，他没转， 嗯， 你们约定的违约金， 嗯， 法院可以约定可以给你判违约金， 嗯， 但是法院不能给你判把户口转走， 不能强制执行说你一定要把户口转出去，那就 不 行， 不具有强制性的一些内容啊，不具有强制性，所以这种转户口的这种诉求一般法院都支持不了。 嗯， 如果你们刚才我提到，如果你们这个合同对于违约金也没约定， 嗯， 你连违约金也不能要，转户口也不能主张， 嗯，那就是，所以这 就 吃哑巴亏吧，这就。 所以大家买这二手房还是要用专业的合同文本， 对， 专业的合同文本。 对，而且这个大家其实在买房之前啊，您特别简单， 嗯， 比如说因为之前可能会有很多需要和这个业主来进行沟通的这个时间， 嗯， 无论是比如说你们去缴税呀，啊，还是说一起办一些什么其他的吧，都得两方一起的时候，就抽个小空到家附近的那个派出所， 嗯， 去看一眼，就是他一查就能查出你这个户里到底有没有户口， 啊， 因为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可能，因为现在二手房这个倒手很快嘛， 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这个卖你家人，可能他说他没有， 哦， 但是不一定他上边卖给他那人没有，所以呢，尽量查一下。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这不就皆大欢喜吗？ 是 有的话呢，那您再考虑是买还是不买，而且看看您是什么样的需求买。您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孩子上学， 嗯， 那这肯定没戏。如果找不着上家的话， 嗯， 那如果说这个里边能找的，人家可能很痛快就移出去了，那不就更好吗？ 对 吧？所以还是查一下比较放心。 是主持人说的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户口不是卖方的， 对， 可能是卖方又买的他的商家的这个户口没有转走， 对， 这种情况下也遇到过。 对， 这个呢就需要咱们在合同当中啊，约定清楚，一个是最好是像主持人说的，能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户口， 对，去查 一 查，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咱们呢就在合同约定好， 嗯， 就是把所有的户口转走，就不仅是卖方的， 对，嗯， 就是如果以后转不走，那就找卖方，是吧？ 嗯， 可能这个户口那张三李四的不是卖方的，这个问题抛给卖方去解决，因为我合同中约定的是把所有的户口，包括卖方的，也有其他人的， 嗯， 所有的户口， 反正我就写所有户口转， 对，所有只要房屋内的户口，所有都得要转走。这个如果转不走，就要卖方给你承担违约责任。 对， 所以咱买这房子的时候，把这个合同约好，把这个问题如果出现这个合同以外人的这个户口在这个房子内，那就把问题让卖方去解决。 对， 我就给你要违约金就行了。 嗯，对，反正就每天一般像这违约金是千分之几？千分之三？ 一般约日万分之五的比较多。一般你还是大的中介啊，这几个大的中介，他们的合同基本都是按日万分之五。 万分之五， 啊，超过多少天就按日万分之五算。 那也架不住这天天的呀，是吧？ 啊，但是就照着法院不可能按日万分之五跟你判，500万的房子日万分之五，一千就2500。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就是这个不转户口的人一些压力吧，我觉得。 嗯，但是有些卖方他也糊里糊涂的，他也不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他就没关注，后来他买完房子的时候他就发现这问题了。 对， 这个东西就是你卖房子的人你自己也得，如果你不是从开发商那买的，你可能是从别的人那儿买的，你也得自己注意注意，去看看有没有别的户口在里边。 对，这个可能对于其他地方有的人还好，因为有的人可能我买这房子我一直我也不户口我也不进去，我只是为了住， 嗯， 尤其是对一些学区房， 您买这个就是为了孩子上学的话，如果到时候再转不进去，这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 是，而且你在卖的时候，如果你房子里还有其他人的户口，影响你的房屋的价值。 没错没错， 你也不一般人买的时候，人你不降价，人不愿意买。 没错， 人觉得别扭。 别扭。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小吴大学毕业之后呢，从吴先生处呢租赁了一间房屋，不料在清理阳台的时候，从阳台坠落身亡。那近日丰台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说吴先生作为房主，没有就房屋附属的设施的隐性的这种缺陷向小吴告知，法院判决吴先生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小吴家属12万多元。这个是说这个阳台掉了吗？ 他认为就是法院认为，因为说的不是很细，他说这个房屋的附属设施啊，估计没安什么护栏啊什么也估计没安那些东西。你看他是从这个阳台上掉下去的，那肯定是没护栏这一块是吧？哎，可能从这个角度法院判的。实际上法院认定的这个判的呢，我觉得还是公平公正的这一块毕竟人家这一块承租人都死亡了，房主呢，你适当的做一个赔偿，对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呢，也是一种慰藉这一块但是从这个判例当中不难看出，主要的过错还是在小吴，还是在小吴。 对。 但是同时呢，也给我们这些租房子的这个出租人提一个醒，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啊，并不代表就完了，你出租的这个标的物啊，不能存在太大的瑕疵， 对， 如果给人造成损失，再换一个角度，比如说租客人家有孩子，你这个窗户没有护栏，是吧？人家孩子一摔窗户，啪掉下去了，人摔死了，那你肯定要，当然作为这孩子的监护人，这些租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你也有责任，你家有孩子，你没护栏，你就租给人家了，到时候。你就应该潜意识的就得意识到这个问题，人家有孩子你就租给人家，你就得把这个租赁物装上护栏，有这种安全措施能保证人家的人身安全。如果你没做到，你可能就存在部分过错，但只能说部分，不能说全部，因为家长也有过错。所以咱们租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存在的这种安全隐患一定把它杜绝掉。该安的护栏咱们把它安好。 对。好，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朝阳区怡景园会所呢，位于朝阳外街道的怡景园小区的底层。目前该会所正在进行装修。会所的这种工程施工方啊，经常在夜间和周末是持续施工，大型设备和机械产生了巨大的噪音，严重影响了楼上居民的休息和健康。楼上的居民也是多次交涉未果，请有关的一些主管部门的约谈会所以及施工方的负责人，责令其按照规定时间来进行施工。啊，这个是不是影响了一户两户啊？ 影响比较多，可能这个因为你施工嘛，都是有这个时间要求的，比如说早9点到。中午的什么时间，从下午到什么时间，是吧？ 对， 都是有规定的。你这个施工方他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做，扰民了。但是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周围的这居民啊，我觉得也比较难办。这种事儿还不太适合打官司，咱客观说。 对。 等你打官司半年下来了，这施工也结束了。 结束了。 这也只能是大家联合起来多找找他，让他呢注意在这个休息时间不要进行施工。 对。好，我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条信息啊。对购房者来说，除了房子的地理位置、环境和附属设施、交通灯条件之外，房屋周围有无工厂的污染、噪音等也是买家重点考虑的因素。当卖家隐瞒像这些高压辐射超标卖房的一些情况之下，买家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吗？ 您觉得可以吗？主持人，就这个案子。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看什么样的情况。噪音啊，这个我觉得工厂啊，这个我觉得从我专业的角度我觉得比较难。难在哪儿呢？比如说啊，你卖的房子有高压线，高压线的房子大家肯定都不愿买，对吧？交完房以后发现有高压线，是吧？过了当时买的是期房，后来发现有高压线了，当时又想解除合同。这种案子如果解除的话很难的。为什么难？难在哪儿？第一，不代表你个人，这种问题啊，像什么高压线呀、噪音啊，这是整个小区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整个楼里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这要解除了，其他人也得解除。 对， 这个可能会造成一种不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这开发商就没法干了，整个楼全部都闹退房，这法院里全部都是打官司的人。如果遇到房价下跌的情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法院对这种案子处理的话，他第一比较慎重，第一比较慎重，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法律依据上来讲，并不是房子有点问题就能解除。实际上按照咱们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 只有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方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才能解除合同。什么有噪音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吗？不能导致。有高压线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吗？也不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对， 你合同当中对这一块也不会有任何的约定。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提前自己去考察很重要。 对， 是吧？ 所以我分析这一块就是你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你根据什么法院给你判解除？ 也是啊，对。我们只是说从这种人情啊，或这种感觉上应该是可以，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可能还真的差一点。 对，因为我原来遇到有一个业主，他打官司，他就是有高压线，他要解除合同，后来反正从这个角度判的，说你当时买的是期房，当你买期房的时候上面就有高压线，你自己应该是能预期到的，你没预期到， 对啊， 这个连一分钱都没人，别说解除合同了，连违约都没认定，开发商 真是， 所以这种案子打的话呀，客观讲，像这种群体性的这种事件，像这种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打，一是法律依据，第二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对这种问题都处理都很慎重，那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这个地方都大家都搅得人心惶惶，都去打官司去，这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对， 哎，所以对这种群体性案件，法院是非常慎重的处理。 没错啊， 所以这种案子我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结果了。我觉得悬，我觉得悬。 对，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我们一会儿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安居好声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今天也会送出李律师的这个五本书啊。大家呢如果说互动的比较好，留下您的电话和您的这个姓名啊，我们会来抽取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好的，因为现在时间呢还有五分钟啊，可能来不及说其他案例了，因为我们这儿问题还挺多的， 是吧？ 对，我们来给大家回答一下。有一位这个西的朋友说我今儿问题太多了，先问了亲戚的，说我的问题也是最近要买个二手房，但他家呢有三位继承人，我得怎么签合同？其他的信息先可以不回答啊，以后有机会再说。这条非常重要啊，先跟我们说一下。 最近要买一套二手房，但有三位继承人， 对， 他什么意思啊？是买的这个卖主已经死了，有三个继承人，是这种情况吗？ 我估计啊，可能这个房子啊是归比如说这个老头或老太太啊，但是呢他可能比如有三个子女，然后呢在可能这老头老太太卖房，那这种情况之下这 老人呢也不需要三个子女啊，老头老太太卖就可以了，他们是出卖人。现在我估计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个配偶，比如说这个房子登记在老头名下，但属于老头和老太太夫妻共有财产，比如说老太太去世了，举个例子， 对， 或者是登记在老太太名下，老头还活着，老太太去世了，他有几个子女，可能还有配偶，我估计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我说第一种情况，就出卖人去世了，或出卖人的配偶去世了，导致他卖这个房子还有其他共有人，其他继承人，我分析应该是这种情况， 对 啊，一会儿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如果不对你再问啊， 对， 如果这种情况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哈，分两种情况，如果这个房子登记在老太太名下，老太太死了，老头还活着，按照规定不能直接卖，先要进行更名，把这个房子归到老头名下，或者他们的子女名下，然后才能进行买卖和交易，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登记在老头名下，老头但是是老头和老太太共有财产，老太太去世了，这时候老太太还有和老头上三个孩子，这时候卖的时候咱不用更名了，因为本身就在老头名下，是吧，房本肯定写的也是单独所有，但是呢咱通过了解这个情况，咱发现他是老头和老太太的夫妻共有财产，老太太老头和老太太还有三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老头签合同，其他三个子女也要同意，因为其他三个子女也是共有人，这种就不用做更名了，因为本身这个房产证就在老头名下，所以这两种情况啊，当然还有第三种，比如说老头老太太都死了，这时候肯定要办继承公证，是吧，就过到三个子女的其中一个子女名下，你才能过户，大概可能我估计是这种情况， 对，所以就 你没法直接过啊， 你得先更名 啊，因为人已经死了，不能死人直接更名，按照规定你先得走继承，走完继承再过，哎， 所以就还是得先更名再说啊，好，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采购店老蘑菇说的问题啊，说现在北京有一套房，外地呢有房产和贷款，按照现在的政策怎样刚改最合理和省钱，而且没有麻烦，就类似之前因为政策变动造成了卖房和买房同时进行的时候，卖房成功了买房没成功，像这种情况就算有房产还清贷款全部卖出再买还是得按二套吧。是的，您只要有贷款， 只要两个，不管北京外地都是给你计入，划完了也算是 也算，就不管你有没有房，反正你现在就都肯定是二套了， 对对对，你只要有贷款记录就是还了，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只要有贷款就算有贷款记录， 对对对，是的， 贷款记录， 怎样刚改最合理，就是他可能现在北京有套房想把这套房卖了再换一套，